2019年，我们 Mar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但是你有没有再看埋落去咧？嗱，呢个就叫黑人，即系呢个叫黑色睿智嚟嘅。佢成个戏咧，两个黑嗰时，佢就讲俾观众听，即系喺嗰个时刻啊，你睇嗰度咧，佢要被逼做翻一个叫做系抹地嘅工人，要着嗰啲制服喺度。咁咧就即系佢老婆都同佢讲。啊！鬼叫你唔早啲揀位咩？你而家你喺度咧，你又想喺嗰、那個，你又想喺嗰個現場嗰度咧，即係知呢啲嘢嗰時咧，嚇咁啊！你就冇辦法啦，係得黑人得呢啲位嘅啦，咁樣啊！咁就係咧，佢嚟到去到結尾嗰時咧，就法庭戲嗰場咧，哇！關鍵即刻講咗俾你聽，觀眾，你如果你就咁睇咧，我好白講樣嘢俾你講曬俾你聽咧，咁你就錯啦。原來仲有下文嘅，個下文係乜嘢咧？原來法律上啊，如果佢係有嗰、那個、身份，雖然係犯法，你咩嗰度嘅身份，但係喺個銀行裏面咧，有啲叫交易嘅時候咧，關鍵嘅嗰啲叫做係規矩咧，佢哋就做咗出嚟，因為兩個依、這個。boss 呢个庄家系有响在场嘅嘢，哇！嗰个你基本上咧，佢去到后尾个时候讲紧俾你听啦，两样嘢，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唔知道你又知啦吓，即系你做过银行咧，就话原来呢啲大交易咧里面嗰度咧，点样咧？你如果变成咗真系好唔合法咧，嗱，佢第一佢系呃人啦，已经又唔合法啦。第二样嘢就即系原来嗰啲人啊，即系在场唔在场都系好紧要嘅吓。咁啊，点知咧？成件事咧，喺一邊咧，佢又出咗事；另一邊佢做 OK 到，所以你睇到後來咧，個古仔講你聽，佢哋立翻到好多嘢嘅。咁啊，呢個巧係勁巧嚟嘅。 嗰就唔係全部輸曬啦。但大家可以睇睇嗰個。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道德上嘅問題嚟嘅。就是他們做的事啱不啱？咁呢部戲咧就講明咧，就係佢係真人真事嚟嘅，即係話呢件事本身曾經喺美國六十年代發生過嘅，但係咪完全即係跟足嗰個戲嗰、那個即係描述咧？我有少少懷疑啦，因為有啲嘢我覺得兒戲少少嘅，係嘛？咁但係譬如喺美國嘅銀行咧，係咪真係咁樣咧？咁話俾你係嘅，即係我哋香港建銀行梗係好穩陣啦，咁但係其實美國啲銀行係極度唔穩陣，極度唔穩陣就係有個牌之後咧，原來咧就。是得一間，即係好似呢度咁大嘅，咁入去就擺錢。咁個原因好簡單，咪、那個地方細啊嘛。咁佢細嘅地方，咁你唔可以話好似而家香港咁啊，即係度度都有呢、這個咩銀行咩銀行。佢一定嗰個地方就係搞銀行出嚟，咁佢發牌俾你，咁啊你信佢，即係其實你係街坊嚟啫。咁樣啊，就即係等於我哋講嘅錢莊。 係啊，錢莊嘅，即係合法錢莊。 係啊， 對，大部分仲有啲叫地下錢莊。 係啊，咁但係佢嗰個錢莊諗起上嚟就係好兒戲嘅，就係、是、嗰、那個。聯邦人員咧，佢走行嘅。嗱，而家拉人風暴啦，你啲錢咧就暫時唔睇得住嘅，咁但會賠俾你嘅，但係唔知幾時啊。咁啊，即係你香港如果係咁啊，暴動啊， 反十年嘅咩啊？ 暴動啊，大佬點樣反一聲？喂，你經唔經歷過國槍事件啊？ 嗯，梗係記得啦。 記得事件，而家你又唔記得噶啦。 咁啊，咁你記唔記得咧？即係美孚嘅嗰個叫銀行搬嘅嗰個事件啊？ 係啊， 都係一樣嘅咁兒戲 啊。好啊，咁嗱，成件事咧，我諗亦都係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嗰個種族問題。 嗯， 即係佢今日重新去，佢唔係講而家嘅種族問題。 嗯哼， 佢回顧翻即係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哋點樣去為呢件事奮鬥？咁一般嚟講咧，個取材通常都係即係會做一啲係關於社會運動嘅啦。但係呢個取材點解我話咁特別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唔係社會運，表面上唔係社會運動嚟嘅，表面上好純粹係一個商業家，甚至係一個騙案嚟嘅， 係一個騙局嚟嘅， 一個騙局嚟嘅。但係佢哋將呢、這個即係攞咗，即係將佢變成咗一個社會嘅運動嘅議題嘅。咁呢個亦都不得去即係讚許 呢、這個製作嘅團隊啦。係、嗯、呢、這個亦都點解我話我懷疑咧？我懷疑佢明年嘅奧斯卡嘅提名咧，就佢哋可能有份嘅原因。 咁、嗯、你最主要咧就而家嘅奧斯卡同以前嘅奧斯卡係好唔同㗎啦。 喂，文說佢哋好似而家要有啲新嘅規條添，譬如點選片嗰啲又。即係有一啲牽涉到平權嘅問題喎。 係，咁啊呢個牽涉到而家你會睇到咧，呢個時候好多嘢世界變咧，你會面對有好多問題嘅。啊，咁啊牽涉到你話頭先講嗰個戲裡面都掂到一啲道德嘅問題。 嗯、我覺得，咁如果譬如話你真係比較古板少少，你就。咦，你好似鼓勵人做老千喎，同你係咪 啊？有我諗有啲為道之士會係用呢個方式嚟講，咁、樣，但係佢呢個叫新嘅一個叫黑人睿智咧，嗰、那個嘢就表現到出嚟咧，就講俾你聽。其實我哋以前咧就一向以為一個好正常嗰個社會咧，原來咧有好多暗瓦底裏抄翻出嚟。 佢想打破 好多問題嘅， 佢想打破個套板印象啊嘛，就係佢都係啦。另外一轉題，我哋頭先冇講。就是、黑人聰明過白人，咁、呢個咧就，即、就、係、是、黑人可以同白人鬥智啊！呢、這個就比較真係比較少嘅橋段嚟嘅。 係、而家即係好多你好多嘢即係挖翻出嚟咧，即係揾翻到嗰個叫做係俾人忽略咗嘅一啲聰明嘢，在於邊度啊？咁樣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而家呢一啲戲咧，你會睇到咧，佢揾緊一種。揾緊一種嘅新嘅一個講故仔嘅方式咧，即係其實就係會放落電影裏面咧，就發揮到個戲劇作用咧，就講俾大家聽嘅。我哋以前用翻個叫平常嘅一種習慣嚟去睇呢個世界，或者用一個叫好正常或者好好嘅一個規條啊，或者倫理嘅嗰個規條咧嚟睇咧，你發覺咧原來咧裏面咧就好污嘢嘅嚇，同埋嗰個污嘢裏面嗰度咧有好多時咧，即係都係得過且過。咁嘅運作嚟嘅，咁去到呢個時候咧，白熱化咧，其實裡面都係叫滾雪球嘅理論、你會睇到咧，即係如果當一樣嘢爆出嚟嗰陣時候，你就算你係一個徹底嘅好人，或者你係一個咧即係好規規矩矩做事嘅人咧、你都嘅基本上咧，唔係你做錯都會有陣時咧就會俾人咧就令到你都變咗身受其害嘅咁啊。咁、我覺得而家依戲咧裡面咧就即係多咗一啲咁嘅元素喺度咧，咁啊一叫新嘅睿智係走咗出嚟嘅。 咁但係當然個拍法佢又冇以前阿羅伯尼夫同阿波羅兩萬嗰啲拍得咁輕鬆啦。咁但係個原因都唔同，因為佢係講緊一個好嚴肅嘅即係社會議題，所以佢就唔會好似嗰個 The Sting 咁樣啊。咁但係你記唔記得當年 The Sting 係攞金像獎嘅？ 係。唔止點啦，我哋嗰時到今時今日嚟講，都最嬲尾嗰場係拍爛手掌嘅，啊果然俾你呃到嘅，咁啊而家咧我諗啊大家都睇下，因為黃晶都過拍咗好多，即係用嗰條橋啊，即係嗰啲叫老千計撞現場咧，就拍咗好多嘅，咁啊咁但係呢部我覺得佢唔係就咁叫講一啲叫穩丁嘅一啲事件，而將件事件裡面咧，佢用咗一個新嘅個方式咧講俾你聽啊，即係人即係。人望高處，好多人想為自己嘅理想咧嚟去，有時想打出一個即係彩虹天下嘅時候咧，往往咧 不得不用一個手段嚇。咁呢個就係咧英文講啦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啦，即係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咁、但係佢呢個不擇手段，佢有一個解説嘅就係、是，喂，咁你個遊戲規則基本上係玩嬌我啫，係、咁即係如果我跟你玩，我屌我永遠都唔會出頭噶嘛，係嘛？咁呢個就係佢成件事嗰個論據啦。好啦，嗱咁即係如果從一個大嘅方向睇咧，就似乎而家黑人啊，真係嗰個喺電影入邊平權啊，正式平權啊，唔係講緊話咧，佢反種族主義，但係入邊啲主角全部白人嚟嘅。佢個片咧就真係個主角都係真係黑人嚟嘅。咁你以你睇，其實係咪而家荷里活都即係覺得黑人個市場真係可以令到佢哋製作上係可以 即係過得去咧？ 唔係，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新嘅黑人市場嚟嘅。依部戲咧做一個好健嘅，其實逆戰前啲嗰扎都係佢。雖然佢講緊嗰種黑白衝突，但係你會睇到咧，佢講俾大家聽，今時今日咧黑人對白人嘅嗰樣嘢咧係冇乜敵對嘅意義喺度嘅，甚至可以做朋友嘅。咁啊，逆權莊家嗰個最主要大家黑白夾埋嚟去揾叫上流社會。嘅揾佢嘅笨咁樣啊，變咗好似羅賓漢咁嗰種啊，大家叫黑白同盟嚟嘅嚇。咁啊，佢呢個咧，我覺得佢既係一個叫市場嘅嗰個吸引力之外咧，其實白人都樂於睇呢啲戲啊。尤其是白種的年輕人呢，其他那些都覺得這些戲好看啊。 他們現在開始就沒有了那種的反感了。 是啊， 以前呢其實如果你卡一個戲呢是全黑人的，基本上即是在純粹計算來說，票房計算 是一定不行 的。史蒂芬石寶都賴了東西啦。 是啊。 Color Purple 那部。 是啊，那就再遠一點也都是60年代啦。就這件日事大家都應該知道的，就是當年呢功夫啊那個電視劇呢。是那個編劇是那條度那條劇是特登為李小龍寫的，就原本是諗住 話，唔係李小龍嘅 idea 嚟點嘅， 特登即係李小龍自己提供嘅，咁啊編人同佢直情度身訂寫埋嘅，但去到尾咧，去到個 producer 嗰度咧就話，喂而家我哋去揾一個即係所謂黃種面孔嘅演員，就一定冇人睇喎。尤其是你講嗰種英文咧，啲人聽唔掂你講乜嘢喎。咁結果咧就 kill 咗個 project 佢。咁但係 kill 咗之後咧，就轉個頭咧揾阿大衛卡丁仔嚟做啦。 紅咗啦。 係，結果係紅咗添啦。 係啊，變咗我哋嘅偶像啦。 咁但係李松就即係好直接係導致佢翻嚟香港嘅。 係啊，唔開心嘅係。 咁但係佢從來冇表達過呢種唔開心啦，但係佢 唔係佢有提嘅，呢個有提嘅，喺佢傳記嗰個都有講嘅，呢個 係。咁佢同個仔講就係、是、嗱，你陣時大個咧就唔好做演員，因為點解咧？做演員咧就係俾人點嘅啫。你總係做 producer 就係你決定邊個做得，邊個唔做得。咁呢件事咧就係、是亦都同我哋而家講緊個問題一樣啦。就係、是、你喺嗰個遊戲規則入邊，你冇得玩喎，你幾叻都冇用喎。係嘛？佢就係 kill 咗你喎，你永遠係做配角嘅啫喎嚇。 揾窿路咁嚟去做。 同埋如果你睇翻而家咧，喺呢個《龍爭虎鬥》嗰個片頭咧，係李小龍同埋 John Saxon 平排嘅。咁呢個亦都好諷刺咧，就係咁呢套戲大家睇係純粹 即係當年已經去到咁勁啦。啊，李小龍嗰個佢已經係好出名啦，喺國際嗰度嚇，都仍然係咁樣排位法嘅， 咁排位法啫喎。 有呢啲情況，我諗呢個情況咧，即係到今時今日咧，你可以話比較好咗一啲，但係有啲觀念咧都冇改到嘅嚇。 你話好啲係呢一兩年啫嘛，都唔係改好耐嘅啫，都唔係改好耐。譬如話你黑炮嗰個已經先係突破嚟啊嘛，即係全黑嘅一個大，即係所謂大製作。即是去到那裡才是。 那那個不是我覺得即都是看那裡呢，譬如你嗱，譬如你現在回看活鬥皇帝，活鬥皇帝都勁啊，不過不知道全部講了英文，你講換正話仲正啲啦嚇。咁樣，我覺得好多好多呢部戲咧，逆權莊家就係擺出咗一樣嘢嘅，一個現實嘅一樣嘢，就係話喺個大圍嘅社會裏面嗰度咧，你可能你揾唔到你嘅嗰、那個 嚇 角啊，你個位置。咁但係咧，你當你去做嘅時候，你求全嘅嗰啲人尤其是即係譬如當時嘅呢一類嘅黑人，即係聰明嘅又讀得到書啊，又有理想嘅黑人咧，佢哋總有辦法諗到個方式咧，自己生存咗落嚟嘅啊。咁你話即係偷呃拐騙係唔好嘅咁樣，何？咁啊！而家爆出嚟就講俾大家聽，白人何嘗又唔係咁樣揾自己出頭天？ 唔係，佢而家講又個制度本身就睇下鬼片啊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呢個就等於喺即係前一排有個學生講啊嘛，涉歐者賊，涉國者侯啊嘛。係啊，咁嗰個出自就莊子啊嘛。咁呢套戲亦都係即係表達咗呢種咁嘅感，即係感覺喺度咯。咁但係因為由於我哋對嗰個美國嘅制度咧就。即係已經係入曬洗曬腦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會太過對呢樣嘢有感性，係咪？有感覺喺度。Anyway 就一個即係如果嚴厲都係講係一個社會控訴片啦，咁但係處理相當即係相對比較輕鬆嘅， 温和咗 嘅，通單咗嘅。